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郁敏射马》，主持郁敏、尤达、钱伟乐。 我心水就是一号影闯者，三号中华一号，五号嘅508，七号嘅红方禁区，同埋呢个四号嘅宜昌复式。 咁就一拖六七九十三啊，六号都可以做胆嘅啊。咁啊，三四重彩咧就穿勻佢啊。Win Pay 投注就四号莫雷拉啊，脚咧就1568。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好，到了呢個5月27号的本土最前線，咁啊星期一啦，咁啊有我祖利安，咁啊今日呢個星期一咧就同其他星期一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其實係一個我哋叫香港人比較唔係咁熟悉嘅日子咧，但係其實係一個對於全世界嚟講都係好重要的一個日子。咁係咩日子咧？咁即係如果你拍拖問你女朋友問你咁啊，嗰日咩日子？你好驚嘅，你唔識答。咁啊，其實係咩日子？其實就係呢個我哋叫陣亡將士紀念日啊，呢、這個叫 Memorial Day。就咁其實個計法佢就唔係話一個 fix 死一個日子，即係唔係話4月1号或者2月14号咁，唔係咁樣嘅。咁佢就係5月最後嘅一個星期一，咁就係呢個陣亡將士紀念日。咁啊，我哋出呢個001嗰張圖啦嚇。咁啊就啊。咁呢個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日子咧？就係、是、去悼念呢個美國嘅官兵啦，就係響各場嘅即係歷史上邊有嘅參與過嘅一啲戰爭入邊，即係佢哋犧牲咗、付出咗性命咁，即係咁始終佢哋都係為自由、為民主而戰，咁亦都係因為咁樣而冇條命嘅，咁所以就即係會係一個日子去紀念佢哋啦。咁啊～在美國當地時間就係通常嗰個悼念活動咧，就喺下午嘅3点钟左右開始嘅。咁啊，有關呢一個節日嘅詳情咧，咁我就喺一年前到啦。咁我就喺《癲狗日報》咧就撰過一篇文章，就寫過一篇文章。嗰個文章就叫做《陣亡將士紀念日記呢個淺論戰爭》嘅。咁就係喺呢個嘅《癲狗日報》嘅本土論壇入邊。咁我就有一篇咁嘅文章，咁大家得閒的話咧，就可以去抄出嚟睇下啦嚇。咁亦都即係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今日全世界之所以可以即係 relatively 咧比較去享用到多啲嘅自由嘅原因，就因為喺即係我哋數翻起嚟就係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咁我有呢個盟軍啦，去反攻翻呢一個嘅納粹德軍啦，同埋即係日本啊、意大利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打過呢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加埋越戰啊，成啊，咁即係美軍都其實都死好多人，咁啊，所以就即係大家享用到嘅自由都深刻同佢哋有關係嘅，咁即係就呢日就我哋向佢即係致一啲致意啦，咁樣啦嚇。咁啊，咁今集咧個 content 咧嗰個內容咧，我就大致就會講以下嘅呢幾樣嘢，我唔知夠唔夠時間，但係盡量講嚇。咁就包括有呢、這個即係呢兩日都有接二連三，即係唔係接一連二，即係連續就有兩單車禍啦嚇，都比較多嘅人受傷啦，咁會講下啦。咁啊，同埋承接翻上集我哋未講完咧，就會講呢個班農嘅，即係呢個Donald Trump 嘅前幕僚啦。咁就係佢主持緊一個叫做滅共嘅群英會。咁呢個就香港就你睇主流新聞就隻字都唔會講噶啦， 咁但入邊有好多猛人，亦都個理念係好堅嘅，好犀利嘅。咁啊，一陣會講。咁就同埋就阿班龍亦都係最近就講咗六點關於呢個點解中共係全世界嘅公害，尤其是對美國。咁啊，一陣就會重點講呢樣嘢嘅。咁啊，同埋會講即係啱啱有一單嘢，就係呢個新華社記者咧，就喺呢個德國嘅一個嘅默克爾當其時係一個軍營入邊去，即係有啲嘢做啦。咁佢哋就話去採訪啊默克爾嘅期間咧，就懷疑涉嫌從事一個間諜活動，就俾人即係依家就德軍就話要查呢個新華社。OK， 咁就呢個就係一單嘢，我又會講。咁同埋即係香港怎樣失信於世間，同埋最後尾嘅就係我預告入邊，我有講過嘅就係呢、這個機名啊，即係打機啦。咁打機我哋成日都以為係啲廢青啊，即係匿埋屋企隱蔽青年先至會做嘅事，或者毒撚會做嘅事。咁啊，咁其實打機同埋military 同埋軍事嘢，其實係一啲好可以話俾你聽係極度十分之直接、超直接、超緊密嘅關係嘅。咁一陣就會講呢啲嘢。OK， 咁我哋開始講第一樣嘢先啦。我哋講即係呢個嘅嗰兩單嘅比較嚴重嘅交通事故先啦嚇。咁呢個就我就冇圖噶啦。咁啊，呢個係即係大家自己就去即係已經有好多其他嘅新聞就會 cover 到有圖有剩咁，都多血嘅。咁啊，即係大家各自自己小心睇啦。咁就話説就即係呢兩日都有兩單係連續嘅交通意外，一單就喺九龍灣，一單就係灣仔。咁就咁連續兩日都有呢個汽車就鏟上呢個行人路嘅交通意外。咁啊，如果係九龍灣嗰單咧，就係即係佢就有架車沿住觀塘道向住呢個將軍澳方向啦，就喺九龍灣呢個地站附近咧。就失控，就喺下午嘅時間，就有架私家車就即係當其時嘅天雨路滑咧，就鏟上呢個巴士站。咁啊，即係啲巴士站佢有啲廣告牌噶嘛，咁啲廣告牌咧就據聞咧就爆曬裂曬，玻璃一地都係。咁啊，呢度我就撲街啲，我一個占卜師啦。咁啊，即係我就即係但凡即占卜嘅人咧，都會有好多嘢我哋會睇兆頭嘅，即係有啲嘢係有啲 hints， 其實係個世界俾緊啲信息俾我哋。咁呢度我啊抽少少嘢出嚟同大家講下啦啊。咁啊廣告牌爆裂喎，咁炒車喎，玻璃碎落一地都係喎。咁啊，即係再加埋呢個私家車就個女司機啦。咁啊有兩個乘客，咁啊四個等巴士嘅途人就受傷啦。咁啊巴士上邊有一個80歲嘅阿伯，咁啊送院搶救之後證實不治，咁啊即係如果講笑頭咧，嗱呢度就有啲好得意嘅嘢咧，就大家未必 pick up 得到啦。咁我話俾你聽啦，廣告牌爆裂呢樣嘢，咁其實即係但凡出一啲意外嘅時候，我哋可以即係串連到就係你其實係同嗰個你本身個地方嘅管治其實深烤可能係一個顯露嘅。如果你相信呢樣嘢的話。咁廣告牌爆裂，即係話佢哋想 promote 嗰樣嘢咧，就唔掂啦，就碎咗啦，爛咗啦。咁啊，即係你見到林鄭月娥嚇，即係呢排就成日想 promote 啲咩嘢，咁大家諗下啦，係。咁啊，再加埋係個女司機嚟嘅呢個係。咁我第一時間我聯想到就係、是、啊，係女司機炒咗，跟住上邊嗰個阿伯，跟住不治喎咁。咁即係女司機裝住一個阿伯，就好似一個點講啊？就好似我會聯想到嘅就係林鄭月娥嚇，即係推緊佢而家嗰個想修訂呢個法案逃犯移交嘅呢個修訂案，咁啊佢就即係照奮勇無需自戰，就話要做爛頭卒啦，就要行先啦。咁啊後邊就當然就懶係有呢個北京嘅支持啦。咁如果純粹我睇呢件事咧就。應該咧嚇，即係以我嘅直覺，我就覺得應該北京都 OK 大鑊嘅，應該即係林鄭就未必話好大鑊，因為如果成個世界真係因為呢件事群起而攻之嘅時候咧，就應該有機會係個矛頭係直，即係佢唔會喐你呢個卒仔嘅，可能會喐你後邊個大佬嘅。啊，呢件事有俾我一個咁嘅啟示，我唔知啊，呢個純粹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占卜師個人嘅推測嚇，即係你唔信占卜嘅嘢 ，OK， 唔關你事，你可以唔睇我嘅節目冇問題嘅。咁啊，但係呢個即係我自己 material， 我咁話俾你聽，即係我見到有咁嘅情況。 個玻璃散落一地，咁啊當然就會有好多中國人會好傷心噶啦。即係如果真係嚇唔喐林鄭月娥，而喐後邊嗰啲大佬的話，咁啊證實不治，咁呢個我唔知啦嚇。咁啊咁同埋第二單嘢咧，就係呢個喺呢個香港仔啦，就有呢個的士直產呢個安全島。就十個香港人咧，即係十個人咧就受傷嘅途人浴血，即係用到浴血呢個字啊。咁啊嗱，即係呢度咧，我自己又 pick up 到一啲 message， 就係安全島喎。咁即係 suppose 個地方係安全噶嘛，係咪先？咁啊，同埋有個島呢個字，島我哋我聯想到係香港啦。咁即係原本你諗住踎喺嗰度，你諗住暫時冇事，出邊啲車冚冚聲，你諗住企喺嗰度冇事，但係都照鏟到上嚟。咁呢個其實即係如果係你重視兆頭呢樣嘢咧，呢個一個好嚴重嘅 warning signal 嚟嘅，即係你諗住企嗰度冇事，其實好多人都可以有事，同埋呢個好多受傷嘅途人浴血啊，即係應該係嗰、那個又未必即係又唔係話死嘅，但係都望落都好多人驚好大鑊咁樣啦。咁啊就係、是、喺今朝早嘅呢件事27號就係喺呢個9:11嗱9:11喎9:11喎 ，OK 咁呢個就即係又係一個信息嚟喎呢個。咁啊，就炒埋去呢個香港仔大道嘅直產安全島，跟住又咩彈翻去左邊防撞欄啊，咁啊，即係的士司機啊、途人啊，咁即係有比較多人受傷啦。咁啊，咁個的士司機落斜嗰陣時咧，就據聞咧，佢就話嗰個剎車咧個 brake 咧就失靈，咁就即係落到去下邊嘅時候就失控啦，咁撞向呢個安全島，咁啊。即係呢個令我又諗起另外一樣嘢啦，咁即係今即係兩連續兩日係咪先？即係佢唔係話隔一個禮拜第二單炒車，如果隔一個禮拜的話，我覺得冇乜所謂啊，係咪先？即係意外梗有噶啦，人生無常啊嘛。咁啊，但係咧令即係接連兩日咧，就令我諗起一樣嘢，呢樣嘢叫車毀人亡論。嗱，聽落好熟悉啊！大家如果記性好少少嘅時候咧，就係呢個2011年嘅時候咧，就係唐英年咧。佢就當其時係特別針對啲年青人，即係嗰陣時其實已經開始，即係自從呢個23條之後，比較多人開始留意翻呢個社會時事嘅時候咧，就尤其是年青人啦，咁就會即係鬧政府啊成啦，咁而佢哋呢班建制派嘅當然就係會話，佢話嗱你啲年輕人就唔應該動輒就對呢、這個即係見到有啲不滿咧就口誅筆伐。咁啊，即係佢當其時有咁嘅説話啦。我而家即係經歷過曬咁多嘢之後咧，個人成熟咗啲，我開始同意佢呢個説話喎。我竟然開始同意呢個説話，年青人唔應該有啲乜嘢事就喐啲就口誅筆伐。嗱，首先我解釋翻俾大家聽點解我同意佢呢個説話先。第一件事就係，因為我知道口誅筆伐冇用。你齋寫，你齋屌咁，你有你寫，你有你屌，佢一味有佢哋有。繼續照，你動搖唔到佢哋啊！你動搖唔到佢哋，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其實係佢鬧得啱嘅。你班撲街應該用實際行動推翻佢啊嘛。咁、那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動節啦，嗱動節呢兩個字咧就好關鍵。咁動節即係喐啲啦。咁我哋有啲人心急嘅時候喐啲就去做，咁咪賴嘢咯。咁咪因為你冇一個好周詳嘅部署，或者你冇你冇諗過成件事嗰個鋪排嘅計劃，你冇好完善地去做，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幾時啦？唔係動嗱，我支持佢嘅講法，唔應該係動節嘅，係應該點啊？應該係即係我哋叫做君子報仇，又唔係十年未晚，十年太耐啦。但係點樣都你都要唔係即刻嘅，你要有部署嘅，你要有時間去做，你要好小心去做，因為如果唔係，就算你幾急都你即係我寧願用多兩分鐘件事成功，好過你話我用30秒跟住去做而影響之後所有嘅事都失敗。咁啊呢個所以我話點解我其實經過咁多年之後，我竟然係同意佢嘅講法，個原因就係因為個人成熟咗。咁就即係呢單嘢就差唔多啦。咁我開始入一個正題，就係講翻呢個班龍啦。我係出呢個005張圖，唔該。咁啊嗱，上一集嘅下半部咧就提到佢啦，就呢個班龍就係、如果有留意開我節目，我講過好多次就係佢其實係當 Trump 選總統嘅時候咧，佢係一個佢嘅幕後軍師啦。咁而當佢選到嘅時候咧，就好奇怪地佢選擇唔再留喺白宮嘅。咁啊而近期佢係喺歐洲周圍遊走。 地去宣揚呢個 populism， 即係呢個民粹主義。咁啊，如果有睇開我節目，你又會知道我講過呢個人，即係點解佢會去推呢個民粹主義，就係因為你成個歐洲你都好很多左膠，咁啊，即係佢哋亦都本身有多非洲非法入境嘅非法難民啦嚇，咁啊就去影響到佢哋本身嘅本土人嘅生活，咁啊。即係所以點解佢就就住呢樣嘢咧，就去推呢一個嘅喺歐洲推呢個民粹主義，即係偏翻向右翼嘅做法啦。咁啊，而我自己打機嘅時候咧，講起打機咁啊，打機嘅時候我啱啱今朝早就同即係同一個 party 入邊就有啲朋友仔同我講我今晚唔打得好耐啊，我聽朝早起身，我做咩事啊你？我話你平時你咩個你好夜你都唔瞓嘅喎咁。即差唔多，我呢邊我差唔多到朝頭早中午佢先至話去瞓覺嗰堆咧。咁佢話唔係啊，聽日好緊要嘅嘢要做啊。咁我話做咩事啊？佢要投票。咁原來歐洲嘅議會重選咧，已經即係喺唔同嘅國家已經陸續進行緊嘅啦。咁啊，即係其實會今次嗰個選舉嘅結果咧，就將會好反映呢個成喺成個世界呢個浩蕩潮流入邊咧。即究竟呢個左翼同埋右翼嗰個平衡會唔會再即係再 tilt 多啲，再唔同多一啲啦？咁咧嗱，講翻班農咁，班農咧咁啊，即係上次講我話佢開始 form 緊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羣組啦，你可以當佢咁，佢又唔係一個黨，佢又唔係話一個黨嚟嘅，佢一個羣組。咁呢個羣組咧就由一啲嘅退役嘅Lieutenant General， 即係一啲我記得好似一個空軍有個陸軍嘅中將嘅，咁就有軍事嘅背景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好多嘅情報機關啊，一啲嘅特登去為國防或者去為美國政府去出謀獻策嘅嗰一班謀士咧，咁咧就走埋一齊，咁啊佢哋走埋一齊咁做啲咩嘢咧？就今次係好特別地係即係鮮明其次地講到明係要懟冧你中共嗱，唔係我去誇張地講，你哋可以咧自己去 Google， 你自己去 Google， 你揾翻呢一段相關嘅新聞，咁你就會知道啦。即係今次咧，如果我係中共的話，我就冇驚屎都瀨埋，因為有好多猛人走埋一齊，係講到明係話要針對你中共，係要懟冧你咁啊。咁啊，佢哋呢個嘅呢個會就叫做當前危險委員會啦。咁就就喺上個月嘅月底就成立。咁佢係一個冇黨派嘅組織嚟，即係冇咩 Republican 啊，冇咩Democrats 啊，即係冇呢啲所謂嘅黨派之分嘅。即係咁佢哋個宗旨就係去旨在去話俾美國嘅人民同埋呢個。美國的政策的制定者去聽，就是中共的暴政究竟是會怎樣威脅到美國他自己的那個國家安全。這件事情就關我們香港什麼事，你聽到你不用想你都知道了，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這麼慘，就是因為中共嘛。現在有一班這樣的，我叫這個世界上的精英就細神劈願，就是說要去對冧中共，我們真的開心來不及了。那我們出一些圖先，譬如說有這個的00607咁006同埋007就係我頭先講嘅嗰兩個退休嘅中將，咁啊一個叫 Boykin 喺 Delta Force 嘅，咁呢個就陸軍嘅中將。下一張圖，咁呢個就另外一個叫McNally， 咁咧就係呢個嘅美國空軍嘅中將退咗役啦。咁啊跟住咧就仲有呢一個嘅008啦。嗱，008呢個人咧就大家都可能如果有睇開現有睇新聞的話，或者會覺得啊呢、這個人好面善啊，邊個嚟咧？嗱咁呢個咧就係叫做金里奇啊。咁金里奇咧就係喺共和黨嘅入邊一個好有力量、好有份量嘅一個元老級人馬嚟嘅。咁啊金里奇是在1995年到1999年期間咧，就擔任呢個美國國會嘅眾議院嘅議長嚇，咁啊，亦都係即係美國歷史上邊最具權勢嘅眾議院院長之一。咁我哋跟住出 下一張圖啊，009啊，009呢個人咧就係叫 Ted Cruz，Ted Cruz 咧就係呢個德州而家嘅德薩斯州而家嘅 Senator 嚟嘅，而家嘅聯邦參議員嚟嘅。咁啊佢喺Houston 嘅時候咧就見過過境嘅台灣總統啊蔡英文。咁即係以前就通常啲國會議員就即係或者係政客佢哋比較小心地見台灣啲人嘅，咁但係佢就好冇忌諱嘅。咁我哋再下一張呢個咧就叫做Chris Stewart。Chris Stewart 咧呢個人咧就係一個美國作家啦、商人啦，咁同埋咧佢寫過有好多好賣得嘅書啦。咁佢個專長咧就係呢個嘅即係關於能源啊、環境啊嘅一啲嘅問題咧，咁佢係專家嚟嘅。咁同埋佢間公司咧，即係佢創立嘅間公司叫 Shipley Group 咧，就我上集都講過少少嘅，就係其實佢係有去幫美國政府咧去舉辦一啲嘅反恐嘅訓練嘅，即係佢唔係一間好單純嘅環境公司啦，咁有好明顯有軍事背景啦，呢度就好啦。咁啊亦都我哋出11嗰張圖啊，011嗰張圖，咁啊。亦都有啲好其他好勁嘅人啦，咁就呢個前呢個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Official， 咁呢個前寫我唔知點樣譯啦，呢個就係我諗佢係國際事務嘅一個國際事務官啦，其中一個嘅官員咧就叫做 Frank Gaffney， 就係呢個法蘭克加夫尼。咁佢咧有咩特別咧？第一件事咧，佢本身咧就係一個嘅Security Policy， 即係呢個安全政策中心嘅設立人嘅創立人，同埋嗰個 President 嚟嘅，嗰個主席嚟嘅。咁佢特別嘅地方就喺70年代嘅時候咧，佢就其實即係列根嗰喺 Ron Reagan 啦，喺列根嗰個時代啦。咁佢就係呢一個嘅處理國防部長，咁啊專責就處理呢個國際安全事務嘅。即係嗰陣時佢係即係列根係。係同戈爾巴喬夫同埋蘇聯不停地過招嘅時候咧，佢係有份參與其中，所以佢係一個 veteran， 佢一個即係對於反共嘅一個絕對係一個老手嚟嘅，絕對係知道共產黨嘅死穴喺邊度。咁啊，同埋就012嗰張圖咧，012嗰張圖咧就係呢一個嘅一個嘅美國嘅政策小組啦嘅。其中一個主席咁啊，叫做 Brian Kennedy。諗佢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咁就佢有好多嘅佢曾經參與過好多嘅國防啊，同埋一啲情報嘅機構啦。咁喺入邊做過啦。咁啊，即係佢哋呢一班人咧，嗱可以出翻嚟先我哋。咁啊，佢哋呢班人咧就其實做咩事嘅咧？咁即係佢哋有。有一個你可以當係一個宣言啦，佢就話即係如果要去真係去砌冧中共的話咧，佢哋需要嘅係各方面好多方面唔同嘅頂尖嘅專才同埋唔同嘅能力啊。咁啊佢哋需要就係有多譬如中國問題嘅專家啦，即係好了解中共嘅人啦。咁啊，佢哋需要嘅係一啲嘅即係同國家安全有關係嘅一啲嘅即係執行者。咁啊，同埋佢哋需要一啲即係喺人權啊，同埋宗教自由嗰方面嘅一啲嘅我哋叫做 activist 啦，一啲呢啲運動嘅推動人啦。咁就即係佢哋廣納呢啲人咧，去加入呢個小組啊。咁唔係齋吹水，即係唔係話成班人走埋一齊，純粹喺度辯論邊個詞點解咁，即係唔係呢啲咁嘅左交做法啦。呢啲走埋一齊真係做嘢，真係做你，而中間入邊係有好多情報嘅官員，有好多嘅以前嘅軍官咁樣樣。咁啊，即係佢哋亦都係vows， 即係佢哋去宣誓就係話呢個唔會成為一個 political ideology， 即係唔會成為一個所謂任去構成一個點樣嘅政治理念。佢哋淨係好單純地去反共啫，定係 OK。咁就 佢哋將會點做？佢哋就會用，佢哋就會首先就係會揾好多一啲嘅，即係揭露關於中共嘅嘅一啲嘅醜聞又好，或者啲實相又好啦。咁呢個班農者一直都做緊啦，因為我哋知道佢同阿郭文貴即係已經爆咗好多中共嗰啲痛腳已經爆咗出嚟㗎啦。咁就即係同埋佢哋覺得，因為中共嗰個建軍咧，嗰個軍事嗰個擴張咧。就即近年嚟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個膨脹嘅速度係非常之驚人。咁再加埋就係連商界啦，即係我哋知貿易戰就揭起咗好多呢啲咁嘅瘡疤出嚟。我哋知道美國嘅商界、美國嘅政界，甚至乎美國嘅傳媒、美國嘅呢個網絡上邊嘅安全都受到中共嘅嚴重嘅挑釁同埋威脅啦。咁啊，咁亦都係即係較早前呢個月較早前咧，咁而家嗰個處理國防部長啦，咁叫做 Patrick Shanahan 啦，咁就佢就特登係講到明係話，即係而家當前對於美國嚟講最大嘅威脅，咁佢唔係提伊朗，即係蘇聯，雖然佢真係 send 過戰艦過去中東，咁但係佢話最大威脅唔係伊朗啊，最大威脅其實係中國，咁咧就同埋佢亦都講話，即係呢個處理國防部長亦都講話即係喺不論喺經濟上邊、外交上邊咧，即係中共亦都係對於美國嘅地位係有好大好大嘅衝擊嘅。咁呢啲衝擊唔係好嘅衝擊嚟，當然就係、是、咁啊。佢話係時候咧去 address 呢 issue 啦，即係時候去處理、去正視呢啲問題。即係一個處理國防部長，佢話係時候要正視。係時候要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咁如果你係中共，你聽到呢啲説話嘅時候咧，即係我知道呢個節目係唔知點解有好多中共嘅喉舌又好，特工又好，我唔知你啦嚇，你中意聽嘅咁，我話俾你聽，你大撚鑊嚟嘅 ，OK？ 咁咧就因為佢話點去正視呢個問題，點解要去正視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第一件事嘅劈頭就話喺呢個南中國海，即係我哋講嘅人工島咁。咁即係呢個已經美國國防部已經係好清楚定性為呢個係一個嘅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啦。咁啊，因為內容我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喺之前嘅節目入邊，即係呢個係危及到呢個自由航行嗰個權利嗰個問題啊嘛。咁同埋咧就係話近年咧呢個同中國共產黨有關聯，即係佢哋查到嗰啲 Chinese hackers 啊，嗰啲黑客咧，同中共有關嘅黑客咧，咁就即係佢哋好忙於去喺美國去入侵美國嘅企業啦，喺佢哋嘅電腦系統嗰度去偷取一啲嘅商業秘密，咁同埋甚至乎係一啲嘅即係敏感嘅軍事資料啦，咁啊就包括埋甚至乎係一啲 contract， 即係嗰啲即係佢哋外譬如軍方外判出去嘅。一啲嘅 project， 佢哋都即係唔知點解留意到啲嘢，同埋去 hack 佢，去偷人哋料啊，成啊咁，即係人哋嘅處理國防部長講到明，佢知道你係做緊呢啲嘢，咁啊知識產權嗰啲即係偷技術啊嗰啲唔使多講啦，咁啊，咁同埋咧喺即係關於網絡安全嗰度咧。咁Donald Trump 亦都喺呢個2018年嘅九月嘅時候，其實咧就推出咗一個叫 Cyber Strategy， 即係一個我哋叫做網絡上邊嘅一個戰術上邊咧，即係嗰個策略上邊係點樣去 deal with 呢個中共呢啲咁嘅威脅，已經有指引喺度啦，已經有即係大概嗰個行事準則個骨幹喺度噶啦，咁。整個 committee， 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呢個嘅班農嘅滅共群英會咧，咁佢哋有一個好好有份量嘅聲明，佢就係話 ：There is no hope of coexistence with China as long as the Communist Party governs the country。即係個意思就係一日只要中共都仲係喺台上邊嘅時候，佢話係冇完全係冇希望係可以同中國咧。是和平共存，即係用個字眼已經係咁，佢一定係諗住點樣去懟死中國噶啦，已經係即係懟死呢個中共呢個共產黨噶啦。咁啊，第一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咁臨完結之前咧，我要同大家提一提就係、是、今日我都有呢、這個接聽嘅電話封煙嘅，就係呢個24404088，24404088。 下一節我們再見。